好，今个礼拜 Hoopball Storm 又嚟啦，咁啊球季就完晒啦， 系喎， 所以咧即系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啊， 所以咧就好似啊，即系人走啊茶凉咁样咧，所以今晚咧得翻我同慈山咧，又嚟单票独到啊，又嚟，真系 惊一散就散就到啦， 惊一散就话会早啲嚟。啊，因為都有啲即係我哋啲朋友網友咧，都話驚一嘅分析咧非常之精彩，但係次次都係嚟多一節，咁所以咧就啊，即係所以驚一就快啲嚟啊！如果唔係咧嚇，即係好多人有投訴㗎啦嚇。如果唔係嚇，好咁啊，今個禮拜嚟講咧就因為都英超就已經係踢完啦，咁啊。另外就剩翻西甲啊、意甲啊呢啲比賽剩翻喺度，咁咧就呢個時間咧，咁啊都要講講。我因為而家啲聯賽就完啦， 係咯。 咁咧我哋嘅節目咧， 交代一啲台務先嚟。 係啊，交代下啲台務。首先咧就其實禮拜五啊，傑斯仔都提過啦。咁咧就Hoopball Storm 呢個節目做埋喺今季嚟講嚇，做埋呢一個下個星期咧， 下個星期 就會係。暫時完㗎啦，就會完㗎啦， 休季 就會係休息，咁、至於會唔會再有就下個禮拜再講， 放下假先， 係啦，咁咧就因為今年就比較即係特別啦，因為有世界盃啊， 係咯， 咁所以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嘅足球頻道啦，嚟緊禮拜啱啱即係出街嘅嗰個網，禮拜一啊，唔係啱啱，禮拜一出街嘅網台大點咧，都講過下呢個世界盃我哋 Red 架嘅安排。 嗯 咁啊，我哋安排點樣啊？慈山， 嗱，首先咧就我哋二號啦，六月二號開始咧就有節目開噶啦， 係， 咁就有啲特備節目啦， 係， 即係講下啲形勢分析啦，每組嘅前瞻啦， 各組形勢分析， 係啦，每各組嘅前瞻啦，第一，即係開賽前就大家睇下啦， 係， 咁啊揭幕戰就十二號啦， 係， 咁啊嗰個禮拜咧就其實一。三五跟住睇先，九号我哋四号有啦，二号有啦，六四嗰晚都有嘅。 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嚟紧六月二号开始咧，就礼拜一、礼拜三、礼拜 一三五啊， 礼拜五啊都有。 尽量一三五啦， 系啦，一三五都有节目嘅。咁咧就下个礼拜即系六，应该系六月开始啦吓，就会头先慈山讲到啦，有一啲嘅特辑，咁咧就简介各组嘅形势，咁咧就分别会有不同我哋櫃台 第 台啊，不同嘅 好弊嘅本台啦，大家聽到就已經好好嘅。 係啊，咁啊呢個四集啊嘅節目分別就六月二號啦。 係啦， 咁啊有應該就獅子同 Cheat Lab， 咁就會講 B 組同 D 組。 係， 咁啊另外就六四嗰晚咧就 Steven 同埋 EV 咧就會講呢個 E 組同埋 G 組。咁啊另外咧就禮拜五足球頻道又唔使講啦嚇。咁就另外咧就下即係六月九號啦，咁就小弟同埋京一就會講巴西嗰組同埋阿根廷嗰組，跟住就另外就六月十一號就係傑斯同埋 Kenny 就會講 C 組同埋 H 組嘅。 係啊，你哋好似好耐之前抽咗㗎啦嘛，喺我唔知情嘅情況下。 我都唔知㗎喎。 唔係，有一晚我哋開佢哋開會，跟住就揀咗。 但係我哋開會，我唔知啊，大佬，我都係被通知要做呢、這個、被通知要做呢兩組，不過唔緊要，呢兩組幾好做嘅，因為巴西同阿根廷，我覺得今年都會係相當之大機會。咁其實咧就因為對手啦，因為其實我諗到翻嗰晚節目，我哋先會再詳細講啦嚇。 係咯， 因為依幾日陸陸續續咧都有好多 因為係啦，我哋都好似係話直播噶嘛，會 直播咩？ 可以做 live 噶嘛？嗰幾集係定錄定先啊？ 我唔知喎。 系，而家都未決定， 冇人話俾我聽要做直播。 系啦，我好似 應該做錄音嘅，因為有一晚六月四號咁就，我相信就即係都未必有好有心機做直播啦，都係錄住， 都係聽住江河水先啦。 係啦，咁啊，但係咧嚟緊嗰個跟住嚟緊之後咧，六月十四號一開波，即係開咗個世界盃分組賽之後咧。晚晚啊，哇！即係晚晚都有咧，世界 Red 架世界盃快訊暫定個名係咁樣啫，啊，因為我哋就唔知可能會改嗰啲比較得意啲嘅名嚇，即係呢個世界盃快訊太普通啦，大佬，今次啲無線電視嗰啲 唔係嗰啲正經啫，即係正正經經嗰啲，換到抽筋嗰啲咯。 係咯，咁我覺得都係正經嗰頭。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六月十三號足球頻道嗰晚開始咧，就晚晚啊， 去到咧係成個分組賽階段完咗之後咧，咁就會慢慢，我都有大約一個小時嘅時間咧，咁就會即係講翻嗰一晚嘅比賽啦。 十五、十六、十七對到。去到幾號？ 去到廿六號咯，六月廿六號，咁就完咗個世界盃快訊。 去到即係分組賽完結啦，就晚晚都有啲節目嘅。 係啦，晚晚有節目就一個鐘頭咁講。 安排緊人手啦，或者睇下會唔會有新嘅兄弟友嚟加盟啦。 係啊，因為以我所知啊，都其實我哋都邀請咗啲個別網友咧，咁就會嚟到我哋當中啦。咁可能喺個特輯同埋或者係喺嗰個世界盃快訊嗰度咧， 人手分配就等。啲阿总搞掂啦，唔关我哋事。 咁啲高层搞掂， 系啦，啲高层搞掂佢啦。 即系我哋， 即系点样排阵啊、出场阵容啊、名单啊呢啲，唔好问我哋啦，我哋都唔知。 唔知噶， 我都唔知我几时有得出场，系咪？ 我都唔知噶，大佬，你睇我啱啱讲嘢，好似都唔系好清楚。 唔系，就系知咧，嗰一段咧，即系小组分组赛嘅时候咧，就直播嘅，每日有一个钟头到嘅直播。 冇错，直播时间。 即系可能半，即系45分钟或大约45至1个钟到左右嘅。嘅一個我諗一個回顧喺前瞻咗嘅 因為每晚 節啦， 每晚都有賽事啊嘛， 講下睇下邊場波值得睇下，即係捱眼瞓應該揀邊場波啊，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啦，應該都 係或者係貼下波啊咁樣啦嚇。咁啊跟住呢個分組賽之後到八強啦，雖然就前嗰排休息三天，係咪三天啊？係啦，休息三天，咁跟住咧就到又係一個七一啦。七一呢個所謂嘅 Hopball Song 啦，其實我到時咧都我諗未必叫 Hopball Song 嘅， 大家都好謝噶啦嗰日應該。 唉，真係大佬嚟，你搞啲咁嘅嘢， 係排你嘅。傑斯佢自己唔頂咗佢。 係咯，真係唔明白啦，真係夾硬擺我上台。咁啊，早知就嗰幾場十六強啊，1、2、3、4、5、6、7、8，八場嘅十六強，哇，就要講曬，真 係 見啦，真係。 系咯， 跟住就繼續啦，跟住一號之後有到四號啦，足球頻道啦，咁啊因為又開始八強咯，去到即係7月4號啊，呢個美國嘅呢個國慶，咁啊跟住就四五啦，四五號啊，跟住就去到禮拜二啦，啊又繼續講埋嗰幾場嘅回顧翻之前嗰幾場八強，同埋嚟緊嗰兩場四強啦，哇又係擺惡啊，真係，唉真係要協調下，真係要大佬。 唔係咁。睇下點啦， 真係大鑊，咁啊 最後撞啱個日子啫， 啊真係啱線咯， 唔係你放咗暑假未啊嗰時？ 嗱大佬啊，我哋呢啲 office 邊有暑假放啊哥？唉，不過唔緊要，真係四年一次有。 唔係如果有啲學生哥嘅有興趣嘅。不妨可能組織一下呢、這個嚇、啊、少年團嗰啲啦， 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大佬。唉，好啦， 對波我哋頂咗佢，大佬 唔係咁易頂嘅。好，去到最後啦，咁啊去到咧就係決賽嗰晚， 13號啊， 13號啊，就係、凌晨三點鐘係嘛？禮拜日凌晨三點鐘定係禮拜 場波就三點鐘 嚇、啊， 節目就未決定幾點鐘， 節目就唔知㗎，我哋未有決定㗎， 第日仲要翻工啊陰公。 真係禮拜日嘅深夜嚟㗎係嘛？ 係啊， 哦，即係禮拜一要翻工嘅，係咪 啊？不過禮拜一都大家預咗射波㗎啦，應該。 我射到波啦。 喂，唔係穩定啲醫生好啊！大家有醫生介紹下。 唔係，如果有年假嘅，咪攞咗佢咯。 係， 唔一定要射波。 咁係 嚇。總之 final day， 如果嗰日我哋有啲咩搞咧，就唔知啊。 未定， 我都唔知啊。 係咯， 好似有啲台咁啊，已經打曬落，打曬查查咁啊！ 係，我哋連個節目上唔上到都未定啦，遲早講。 係啊，大佬，你知我哋呢輪啲 server 係嘛？ 唉，呢排就窄啲啊， 即係窄少少咁啊。 總之夠緊㗎啦，大家多多包涵啦。 真係要包涵啊！真係，所以就我哋 record 先啊，今年嘅世界盃都搞大佢啊，因為即係正如阿 Kelvin 嗰日話齋，四年之後仲有冇 record 先？ 唔知㗎，出咗之後仲有冇都未知啦。 係咯，好難講啊，真係。所以就我哋玩盡佢， 玩盡佢啦。 所以正如啊，我哋今年嗰個即係主題啊，就係叫做咩話？ 世界盃咪撚睇無線。 哦，咁點睇啊？ 嚇？ 咁點睇啊？ 咁咪上網睇咯。 上網睇啊！你唔驚無線嗰啲，你知財雄勢大噶嘛？你一嘢一剪剪咗 internet 啊嘛，你乜都唔使睇。 係點會剪得啊？大家都係愛國噶嘛，係咪？翻牆翻大國內睇咯。 OK， 話你咁有信心啦、 到時就唔知啦。 唔係真係， 唔係未到嗰陣時真係唔知嘅。 係啊，真係好難講啊。 即係呢個決心唔睇，即係杯葛啲電，即係嗰啲傳統大媒體。决心咧，整个要有喺度嘅。 哦 ，OK， 即系宁愿唔睇，都唔好咪谂睇。 系啦，唔好益佢。 啊，唔好益佢， 咪咯，即系好似你见到佢而家做紧咩啫？一个胶嘅马骝同一个咩啊？陈年僵尸斗胶嘅马骝，大佬你都仲要睇落去嘅？你系咪搵嚟搞啊？ 哦，唔系噶，胶马骝好睇噶，就睇马骝嗰啲化妆几咁。即系精奇，咁啊都已经够咩啦，够斩啦。 睇马骝，不如睇马骝抢波算啦。我踢俾你睇好唔好？我做踢嗰个唔做马骝啫，不 过。O K， 好啦，咁就 再大约系咁啦。 咁啊，再详细即系有啲咩进展咧，我谂足球频道阿杰斯都会同大家交代嘅。好啦，咁世界杯我哋今节目讲到呢度先。咁啊，翻去我哋正常程序。咁就上个礼拜英超最后一周啊，都会呢一周嘅 登。同英超都殺科啦，上個禮拜咁就兩個聯賽就都睇神捧杯啦。 冇錯，咁我哋睇啲燈先， 睇下我哋邊個等神捧杯啦。 咁啊，第一件事啦，咁啊，遲啲份咧好犀利，嗰三場德甲啊，捧曬嗰啲咧，即係對家，即係嗰啲護級球隊嘅對家就出完爆鐘。 咁嗰晚其實我諗咗一陣嘅，即係嗰日都諗一陣啦，應該俾啲咩好咧？咁你前頭又好似冇乜嘢爭喎，英超嗰啲又好難估喎，咁德甲嗰啲真係頹得好緊要咁啊，嗰三隊，咁咪一嘢拗落去，不如睇佢真係再衰啲啊，即係咁啊，即係有啲 用曬咯， 即係有啲運仔啦，即係如果再搏啲，其實都會中啊，如果你揀埋讓球咧，主隊讓球咧，都其實都會中。 哇！真係勁啊，慈生嚇，哇！臨尾開個美食嗰大 大佬啊，咁計追翻上嚟先啦。 係，呢個唔使問啦。咁另外京一都係， 京一神啊中啊， 京一又中兩場，利物浦入球大，曼城入球細又中喎。啊， 哇！曼即係 曼城個入球細都 幾險嘅， 都要花啲心思。 幾險啊！因為佢都爭啲就真係可以再進入多幾球。 其實睇嗰啲攻嗰日啲攻勢都真係曼城都好洶湧，即係其實好大好有機會入球。 係啊。 2-0啊，咁就搞掂啦嚇。咁就夏薩特都中嘅，中咗曼城，不過就另外嗰兩場就香咗嘅。咁就 EV 就中咗利物浦入球大，主要佢嗰個阿仙奴守門入球高斯以嚟咧，咁就今次咧，今年就唔同往時嗰兩年啦。今年就斷攬啦， 難啲啦，唔係其實有藍絲應該揀藍絲嘅。 咁佢咩嘛？佢話前嗰兩年都係高斯以嚟入球咪入球啊嘛嚇。咁佢咁講就咁講啦。另外韋根嗰個附加賽嗰度亦都係 和波啦，嗰場就和氣收場啦。 冇錯， 收場還就 跟住另外就傑斯就踢三場，佢啊即係嗰啲情意結踢漢堡嘅，咁啊冇計啦，因為今年漢堡就係。 比較頹廢啲， 真係頹啲，真係，唉，即係有時啲嘢紀錄攞嚟破嘅，因為咁多年未降班。 唔係咁佢唔使降班，佢都未降班，打附加賽啫。 唉，呢啲我睇係咁講，睇下掹唔掹得到啦。不過正如黃興貴講過，有時啲球隊降下班都係好事嚟嘅。咁另外兩場中嘅和夫斯堡同史奧克04，咁就 Chit 咧就中咗個入球勢後勝愛華頓。啊，哦，因為博後城即係呢個流力啊， 係後城真係流力，咁但係愛華頓都爭啲入到幾球嘅， 愛華頓都冇乜所謂啦， 係咯，即係都係風流波啦，咁過去算 好啦，睇曬啲即係中曬嘅，睇下啲即係香燈曬嗰啲先，第一個就 Steven， 咁咧就三場啦，不爾包就打和啦， 係咯， 另外就利物浦個加一咧。加一睇先，加一仲乜加一啊？係喎，樓卡數喎， 樓卡數啊， 樓卡數喎，啊真係冇辦法。 加一係樓卡數啊，佢要利物浦啊嘛，咁要入2-1未唔中啦。 係咁啊，另外利華古信嗰個加一亦都唔中， 亦都唔中啦。 係咁啊，至於小弟嗰場貝迪斯利華拉道列咧， 就好燦爛嘅，啊真係華拉道列已經 head 住嚟打㗎啦，點知臨尾都要香，唉真係，不過即係事後即係其實貼完之後咧，即係擺咗上去之後咧，我諗翻，咦貝迪斯最後一場主場喎，都未必咁有信心，不過貼咗就算啦。咁啊總之嚟講就即係今個禮拜其實講翻西甲啦呢個時間， 係咯講西甲先 啦，真係都非常之洶湧啊嗰三隊，咁就因為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仲講緊皇馬。都 仲有機會啊！呢個禮拜就放棄咗咯。 咁啊，點知咧？今個禮拜嗱，首先禮拜週中嗰場對華拉道列就1-1，因為我都忘記咗同大家講咧，華拉道列咧其實係11場主場未輸過嘅。華拉道列咁，所以就對巴塞都係唔使輸嘅。 對巴塞就唔好講啦，巴塞今年咁頹就。 咁但係其他即係總體呢隊波主場係 O K 嘅華拉道列，所以皇馬失分亦都唔奇。咁啊，去到呢場啦。作客對切爾達啊，仲諗住啊，因為同時嚟講，即係呢個巴塞啦，同埋呢個馬體會啦，都係要搏鬥嘅。係咯，當時梗係唔知咩賽果啦。皇馬係仲有機會。 唔係咯，我哋其實幾個禮拜都睇到，其實皇馬嗰個狀態幾好噶嘛。 O K 啦。係 咯，你細估唔到佢連續幾場都好似有啲脱腳。 不過首先第一件事。咁啊，華拉道列嗰場咧開波8分鐘，其實禮拜五都講咗噶啦，至尊無敵啊！呢個咧斯朗拿度就受傷，咁啊呢下受傷就結啦。一冇咗至尊無敵咧，成隊波都好似成扎跟班群龍無首，踢乜鬼啊？ 係唔知做咗啲咩咯，班人係。 咁呢個之第一， 第一場係冇嗱，既冇斯朗啦，亦都冇巴爾，亦都冇賓斯馬啊嘛。 係啊，冇錯，就係、是、呢場咯，就係、是、呢場對切爾達呢一場啦。就因為一睇個陣容咧，哇！完全唔對路，第一件事咧，睇睇個後衛線先。咁啊，馬歇魯就左閘冇問題啊，拉莫斯中堅冇問題啊。然之後見到個拿祖， 拿祖 係啦，呢個拿祖 即係仲要艾比路亞， 仲有艾比路亞打右閘，哇！都唔知幾耐冇見啊，呢、這個艾比路亞，我諗起碼都成2-3個月冇見啊，真係。 即係咁，仲有之前啊華拉迪啊嗰啲去咗邊咧？ 華拉里。陣間先講啦，中場啊沙比阿朗索正常啦，卡斯美路呢兩場波先出得多啲嘅啫，卡斯美路。 哇！呢、這個真係冇乜點出嘅啫。 有出嘅上個 出得少， 出得少啲。另一種傑基迪拉，哇！上個 復出咯，基迪拉。 禮拜五仲話佢仲係文章。 但係點解唔用伊蘭拉文迪咧？ 咁佢用基迪拉嚟汪噏啊嘛，咁冇辦法。 咁但係你可以唔出卡斯美路㗎。 啊，咁 擺翻個伊蘭拉文迪。打一鬥機拉好喎、啊， 因為卡斯美路三隊，伊拿拉文迪二隊，咁啊出三隊，你睇前面摩迪、伊斯高嗱呢啲二隊嚟嘅，但係佢本身打中場， 但摩迪本身都係一隊嚟㗎， 一隊 OK。 哇，摩迪好緊要啊今年， 咁但係前面仲有得翻個莫拉達打前面啦， 莫拉達伊斯高都出得多啊今年， 出得多啲啦，咁但係唔係一線啦。二線啫、啊，肯定你就咁睇呢個陣容，二三線嘅陣容。 但係唔明點解唔出巴爾喎？巴爾今年都出得唔多嘅。 後備呢場波後備啦，睇下後備數埋佢講後備有咩人？伊拿拉文迪、江查奧、巴卡斯拿斯唔使講啦，另外就巴爾啦。但跟住嗰幾件咧， 哇！嗰、那個真唔識嘅喎。 幾件咧就完全唔知乜水嚟㗎。 咩達斯華啊？ 嗰啲咩有個河西39號嘅。一個39號叫貝基爾啊，另外有個41號叫做咩托馬乜鬼啊？睇先， 托馬士 ，Rowdy Thomas 咯、 啊。嗱、啊，你就咁睇呢個陣容， 我真唔識噶嗰啲。 你話皇馬去唔去啊？ 放咗假嘅一隊人，有一半隊人。 唔係，有一半人係草力， 係啦， 草力流力打歐聯。 所數冇咗邊啲人先？迪馬利亞冇咗啦，賓斯馬冇咗啦，斯諾傷啦，仲有咩啊？ 仲有後衛咧， 後衛 啦， 比唔見咗啦， 卡華積咧， 卡華積唔見咗啦， 中間呢、這個 沙治奧拉莫斯唔見咗啦， 有， 唔係沙比亞朗素， 有沙比亞朗素， 沙比亞係喎， 有㗎，不過經過睇個賽事發展咧，呢兩條友啊打正選嗰兩件咧，哇好嘢，真係皇馬為歐聯咧可以去到幾盡， 哇！ 真係去到至盡。 但係咁樣會唔會反噬㗎？咁樣 點知啊？ 即係你放得咁，即係去到咁盡嘅時候， 即係 發功過度有陣時，即係大家有睇賭聖㗎、 啊， 即係發功過度未散功講粗口咁就領嘢㗎啦嘛。 即係呢隊波，即係今次為歐聯咧，真係去到最盡，陣容啊流力到咁。 啊，咁啊， 但都留得嘅，即係但係佢個陣容其實唔應該係咁差嘅，踢出嚟個賽果。 嗱、啊，個賽果咧，首先咧就其實咧兩球波輸過兩球波，呢場波係2-0切爾達主場贏嘅。 係啊， 咁咧兩球波都係呢個查理士入波嘅。 查理士啦、 啊，兩球波咧都係送嘅，呢、這個皇家馬德里第一球波。就係、是、咧，係右手邊界頭抌入嚟，咁啊呢個波就切爾達抌過去嘅，咁咧就抌咗上去前場，就呢個咁樣嘅查理士就後腳一勾上前，勾上前之後咧，咁就咁但係追唔到就俾拉莫斯後場咁啊攞到個波，淡淡定就背住咧呢個查理士，查理士係追緊佢嘅，咁啊但係拉莫斯自此咧，你知啦，我哋啲世界級 啊又玩波， 世界級球員中堅啊。查沙跟班嚟嘅，咁啊，但係就自此有腳法，又攞個世界盃。查理士話 ：Who are you？ 你乜水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後邊嗰度搞啊。點知查理士嚟到一撞，咁啊撞低咗拉莫斯，咁啊俾查理士攞到個波就單刀。 即係一個身位擔跌咗呢個拉莫斯。 係啦，擔跌咗，咁啊搞掂咗，咁啊過埋個龍門，跟、住就一射就掛望1-0。 但係龍門， 龍門就迪亞高盧比斯 迪亞高盧比斯都應該單對單都唔曳㗎喎。 咁、但係查理士都唔係渣，大佬啱啱先。 咁如果換咗卡斯亞斯會唔會得呢？ 我估都係差唔多。卡斯亞斯，你知啦，卡斯亞斯一打聯賽。好似未贏過嘅，就出過一場啫，就係、是、上個禮拜對華拉道列嗰場咯。華拉道列嗰場就係出卡斯拿斯嘅，咁啊點知又係賴嘢？我覺得分別唔會太大，始終都係嗰句拉莫斯，你真係要留力留到咁盡，咁我哋都冇計講。 都好留下， 唉，真係冇辦法。 真係留到好留下。 咁啊，至於就另外一球波就去到阿朗素啦。咁啊，阿朗素咧就後場啊，就下半場嚟嘅。後場就我記得係喺左手邊後場，咁就右手邊後場，咁咧就回傳，咁啊點知回傳咧就回咗俾呢個查理士，又係單刀咧，咁就射咗入去。唉、哎，呢球波又係攞膽啊！兩球波都係呢個自己送禮嘅，咁啊因為阿朗素嗰個波其實咧回傳俾龍門咧就冇理由回傳咗大禁區嗰度嘅， 喂， 通常就回傳就全心，即係傳去可能近底線。 兩邊啊嘛， 就係傳佢底線 啲啊，起碼都、 起碼都深啲，就唔好撳埋個龍門口啊，點知把傳埋嚟中間，即係好似即係禁區頂橫傳咁樣，咁、啊真係死啦，真係攞命啊啲球波，所以就2-0，咁啊自動引爆就自動放棄咗咧呢個咧係聯賽嘅呢個爭奪，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就馬體會咧咁就打和啊攞到分，因為如果馬體會只要攞到分咧，咁啊皇馬咧咁就冇噶啦，成個聯賽冠軍就可以即係順理成章可以留力啊！咁啊嗰場至於嗰場馬體會又點樣咧？咁啊馬體會就嗰場就1-1嘅。 係啊，馬體會但係強陣 噶。咁呢個係梗係啦，馬體會就佢就唔留力嘅。 係咯，佢真係冇留噶，都立過下。 有啲球員就冇出嘅，迪亞高盧哥斯達。咁就係呢、這個就係、 大衛偉拿 受傷嘅 箭頭啊！ 另外就嗱，我講講陣容啦，咁就後邊就冇咗高癲嘅，最緊要咁就係呢個艾達維特咧，咁就係、是入咗嚟嘅，咁就呢、這個 即都正常關法蘭啊， 比利時中堅 啊，馬連達啊。 後面就米蘭達啦，係啦，中加比啊，中間就好正常嘅， 係咯，正常咯、 啊，係冇咗高癲同埋冇咗啊呢、這個迪亞高哥斯達嘅啫，係 咯， 咁啊，但係就成場波嚟講就其實馬拉加都佔好多攻勢㗎啦，講真就咁啊，但係咧呢、這個咁樣嘅卡巴拿路啦，呢、這個馬拉加嘅龍門就打得唔錯嘅呢場波、尤其是即係都撲咗好多球波，咁咧就嗰球即係開紀錄咧就係馬拉加先嘅，應該就嚇，咁就65分鐘咧就呢個森姆爾，因為呢個波咧就係、又係後防啦。呢、這個艾達維特咧就賴嘢嘅，咁、因為咧就係、一個高波咧，咁就掟上去啦。咁嗰陣時啱啱就艾達維特正常咧，就應該一個中堅就應該可以好輕鬆咁頂到個波嘅。咁啊點知係判斷失誤？ 識過機啊？ 咪判斷失誤，總之個波就自己落咗地，一彈彈咗地，咁、呢個就知第一錯，咁咪漏咗啦。呢、這個第一 轉身慢啦，即係跟住就 跟住咧，跟住就米蘭達咧，咁就哇好快啊米蘭達，咁啊追翻嚟，咁就包翻個波，咁啊追埋去嗰只就係呢個森姆爾啊，森姆加西亞，咁就追埋去，咁啊點知咧好衰唔衰個龍門古圖斯又唔知點解走出嚟喎。走出去禁區頂嗰度， 哦，俾人笠啦， 咁啊結果咧一笠一挑挑過咗古圖斯，跟住就未入，跟住咧就挑過咗之後咧，跟住就再頭槌咧就頂入嘅，頂入空門，這個、呢個波咧真係～ 好明顯就呢個艾達維特咧，咁就出咗事， 失誤啦， 完全嘅失誤，咁就所以咧呢個波就其實就輸得好慘嘅呢球波真係啊，因為始終真係呢個艾達維特就今年就少出啲。所以就爭少少。 我印象中阿高顛都好少唔打嘅。 係好少嘅。咁但係呢個艾達維特都其實都有睇過嘅。咁佢又打又雜都得，唔一定就係打中堅。咁又不過就佢就同阿高顛比就始終都係有啲距離，因為高顛始終經驗豐富，艾達維特咧就後生啲。咁有時咧就判斷失準咧就難免。 難免啦。 係咁但係咧咁都唔緊要喎。因為追翻嗰個角球咧， 將功補過啦， 艾達維特啦，咁就喺個角球開出呢個蘇沙，咁啊右邊角球就頭槌呢個艾達維特咧就頂咗入去，咁啊呢個波就卡巴拿路就冇得救咧，頂佢死角，咁啊一比一咁就都維持住呢個希望啦。雖然及後其實成場波馬體會攻勢係後尤其是後期咧係佔唔少，尤其是知道咧呢個巴塞咧。仲係零比零對咁 L check 嘅時間，因為只要即係馬體會呢場波一贏咧，咁就搞掂㗎啦，就唔使等最後嗰場啦。因為如果巴塞和咗 L check 嘅話，咁就最後咧，其實臨呢、這個去到補時，即係有一球波亞祖旺喺左邊扶位吸翻埋中間右腳一個內彎射埋去咧，係俾卡巴拿魯咧真係擋翻出嚟嘅啫。如果唔係補時入埋呢球咧，就絕殺。咁就搞掂啦， 搞掂曬㗎啦，係 啊，搞掂曬㗎啦。咁就所以咧，就呢球波由呢場波馬體會就一比一。咁啊，但係好遺憾咧，呢、這個即係作為巴塞擁趸咧，就對 L Chap 都整個零比零出嚟。 大好機會，即係都形勢上呢個大好機會追翻上嚟嘅時候，你係搞唔掂。 搞唔掂，咁就其實就呢場波嚟講就巴塞都算係出一個都幾強陣， 都呼添下㗎啦。你見到賓道啊，即係後防就賓道就打籠啦，跟住馬斯查奴、帕巴查、阿祖安奴、丹尼艾維斯左右閘啦。 其實都係近咗幾場嘅陣， 都係嗰啲啦。保斯基斯、費比加、仙尼斯、達帕道、山齊斯、美斯都齊腳啦、 啊。齊腳嘅，咁呢場波嚟講就 係沙維就後備啫。 沙維後備就都合理嘅， 正常啦、 啊，合理嘅。咁呢場波嚟講就當然就巴塞嘅戰攻勢。一定係多㗎啦，咁咪有。 但係我立咗半場啦，呢場我冇睇曬啦。咁我立咗半場嘅時候，其實都頗多兩邊全中咯。 係 呢場 即 係上半場， 未講巴塞。 巴塞 係 巴塞有幾強，但其實佢哋嗰個落點都 OK 嘅，即係佢哋自己都有人即係嘗試去攝到啲位。 即係你話呢場咧講慾緊咧，呢場就慾緊嘅，係 咯， 班人慾緊嘅。不過奈何啦，你話射門 唔好順咯，啲人係。 即係你話射門嘅質素咧，就只係一腳啦，恩尼斯達嗰球中尾啦， 係啊， 嗰球就射得好靚嘅，恩尼斯達，即係球不落地咁樣拉埋去，咁啊妥適啊中尾啦。咁另外有一球啦，就係美斯喺右邊啊個罰球，即係左腳扯埋去，就俾今場波打得好好嘅嗰邊嘅龍門啊，叫做夏里拉咧，咁就救翻出嚟，咁就冇計啦。咁因為即係又係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因為你知啦，馬天奴咧都已經即係明示暗示啊，係 咯，都話季尾就拜拜啦。 季尾走啦，啲球員又唔係好聽佢講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可能攞冠軍都話季尾走啦。講真，同 其實。你見到係其實有啲波係可以再做多一兩腳咧，即係以往嘅巴塞係會即係可能猜多腳，俾多腳落去就馬位度就有人掛，即係傳個地波啊，可能即係喺底線，可能啲小禁區位就 M 字型咁掛咁翻個波出嚟，但係好多時見佢哋其實有位俾自己射咗嘅， 即係啲球員啊， 好似係有啲點講咧，好有啲毒食咗啲一個都好似頭。即係你唔好，即係以前就唔好聽，就猜極都唔射，而家咧就射極都唔猜咯。 啊，即係始終啲波可能長一滯啦，啲波就嚇，即係其實今年都講咗㗎啦，即係巴塞嗰個問題啊，即係啲波長一啲，同埋即係你話球員係咪真係好有心搏呢個冠軍咧？我都有少少懷疑。咁但係最尾一場啦。即係而家去到咁嘅局勢啦，兩邊都係即係馬體吃住三分，咁就呢、這個巴塞就落後三分，咁但係仲有拉士一場就呢個巴塞主場就對馬體會，因為對賽成績咧第一個循環就係零比零嘅，咁就所以咧 只要巴塞贏咗呢場波嘅話，咁巴塞就自動成為冠軍。不過我都雖然講咗好多次，即係巴塞攞呢個冠軍真係，唉， 冇乜說服力嘅今年係。 真係真係冇說服力，好緊要啦！你一個咁樣嘅後防都可以攞到個冠軍，唉，咁啊真係我都唔識講啊！真係呢啲咁啊，所以就禮拜日唔知啊，唉，真係。不過咧都要講翻歷史嘅，其實都之前咧都都有咁啊，都有兩次有咁嘅情況。 係。 但是呢就不是巴塞，即是有些其他球队就是即是对咁都是对赛成绩啦，咁就客场只要赢波咁就赢冠军啦，咁但是两次都搞唔掂嘅，两次都是打和的，咁俾打和嗰队呢咁就攞咗个冠军。 但是巴塞一主场一定要赢。 係咯，咪咁講，即係以往都有咁樣嘅歷史，都有咁嘅情況，但係兩次都搞唔掂。咁究竟呢次到巴塞主場啦，究竟會唔會好似當年啊？我成日好記得呢場波就華倫西亞李華道出超必，即係擺明一定要贏啊，和都唔掂，咁就臨尾咁啊贏咗佢咧。咁啊唔知㗎，可能都會 好難咯、啊。你而家都冇咗嗰啲，冇咗李華道呢啲咁有鬥心嘅人。 哦，咁 即係最有鬥心個佩奧爾就坐喺看台嘅而家。 哦，咁啊唔係嘅，咁啊美斯要有鬥心嘅時候。 我大佬呢下半季大家知咩料啊？ 係咁啊一喂搏一場啫喎，一場都唔搏得。 搏一場啫，即係其實 搏九十分鐘， 好多隊都 係 咁， 唔係搏九十分鐘啫嘛，搏一場波咁啊攞咗個冠軍翻嚟啦，咁啊都可以氹翻啲 fans 開心啊嘛， 唔知啊， 鬧足半年， 唔係就係、是、呢幾場近呢幾場其實主場係見到巴塞啲球迷係仰白手巾嘅， 係 即係嗰個不滿係好犀利㗎啦，其實 咁啊同埋都係講句啦，因為馬天奴就走就已經係即係公開啲秘密咁滯㗎啦，咁啊安力基上任咧，亦都如無意外都好快會即係會公布㗎啦，咁啊所以就因為都知道個球會都將來喺個領導層上有啲轉變咧，咁可能呢方面就好啲嚇，即係唔使再話哇要踢得衰啲，廣州話馬天奴咁樣，咁 唔係個會長換未啫？ 會長等下先。 大選未啊？ 大選未，唔係因為 呢下拖越拖得耐，就越對球隊嗰個問題越大啦。 哦，咁啊難講啲啊， 即係大家睇到係好明顯係關個球會嘅領導層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多過球員同領隊出問題嘛。 咁就冇辦法㗎啦，因為咧根據規矩咧，咁就之前羅素爾咁就其實都係冇幾耐之前先選中，咁啊點知咁快落台，咁啊仲有兩三年捱下啦，咁、啊、就 即係嗰個任期就冇得提早嘅。 其實就一直咧拿波達咧都想逼呢個巴杜姆就即係重新即係大選。 但係拿波達都唔係啲咩好嘢。 冇啊，咁但係你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啊。 但係你個人選來來去去都係拿波達，因為拿波達就好即係好一路都好想做翻㗎啦，同埋佢始終有阿高魯夫啊太上皇。 有高魯夫加持，咁少少咯，但係。点讲咧？佢嗰几年系真系差啲啊嘛！佢嗰啲佢令到嗰个财政系啊， 拿波特就大花童啫， 系 就成绩就 O K 嘅。其实总体嗰几年佢哋嗰两年即系不论拿波特攞出成绩系 O K 嘅，咁啊，但系今年仲有联赛冠军未知噶嘛，啊好难讲啊！坊间有个讲法啦，就话咧就呢、這个西杯即系西班牙杯就皇马，联赛就巴塞。歐聯就呢個馬體會有咁樣嘅分配㗎嘛，你知呢啲嘢。 啊，皇馬真係攞咗西班牙杯㗎喇。 係啊，係囉，咁三個一人攞一個。 堂堂皇馬都淨係滿足喺一個西班牙杯。 我點鬼知啫？ 係啊， 我點知？ 邊有呢啲默契啊？諗得太完美啦。 唔知啦，總之就好難講。你就好似睇呢一場咁樣，大佬，哇！真係流到離曬譜。咁所以呢樣啊爭少少。咁其實咧就除咗喺嗰個前面都爭得好緊要之外咧，其實嗰個護級咧。又係好誇張，咁啊，其中有一場咧好轟烈就貝迪斯啊，呢隊已經降班嘅球隊， 降緊㗎咯喎，佢基本上係爭尾二嗰隊都成十一分咯、 啊，都唔使講啦，係 降 包緊尾， 佢包緊咯， 係一定包尾嘅， 係睇下先幾多隊啊？ 二十咯， 五隊咯，係咯，十。九去到 其實華拉道列咧，即係 馬拉加都問問地喎，其實 係啊，馬拉加應該 OK 而家 去到 L check 啦，係啦，去到 我哋圍睇就 L check 對落啊 ，L check 唔使嘅，應該39分艾美利亞 啦，一場啫 ，L check 過咗㗎， 艾美利亞就贏波嘅。 咁就贏2-0嘅贏格林納達。嗱呢場波又係好緊。 哇！呢、這個決定性喎、 啊。決定性㗎。 即係無論如何一定騎住格林納達。 因為其實嗰場波又係㗎，呢個艾美利亞咧就贏兩個12碼嘅。咁其中有一個咧，仲要有啲爭議性添。其中有一個，因為就其實就嗰個守衞就唔多掂到嗰、那個艾美利亞球員嘅。咁但係就判咗12碼。咁就另外啦，咁就呢、這個另外就係呢、這個睇先呢、這個基達菲。咁就1-0贏呢個西維爾，咁因為西維爾咧又要嚟緊咧就打呢個歐霸，即係嚟緊啱啱我哋週中咧又要打歐霸，所以你睇到個陣容咧，哇！真係頭先我哋講皇馬已經流力到誇張，呢隊西維爾個流力咧，哇！仲誇張，唉、真係你睇睇呢個西維爾個陣容咧，哇！完全係二隊嚟嘅，完全係即係除咗後衞法斯奧啊嗰啲係正選之外咧。即係其餘嗰啲咧，都係大後備嚟㗎啦。我撈個陣容同你數啊，即係龍門已經後備嚟㗎啦。呢個一號後備嚟㗎，呢個華拿斯。跟住後面就法斯奧正選啦，拿華路都算係啦，都算係正選。費古拿斯就有時出下啦，唔算係嘅。另外28號仔就肯定係呢個後備嚟啦。呢個拿華路仲要打中堅添。 係咯，拿華路打中堅都好 少。跟住睇中場啦，杜草奧斯基。哇，冇乜幾好。 杜草奧斯基好耐㗎喇噃，即係喺德甲轉過嚟，其實都唔係好多正選。 唔係好多出，因為傷咗大輪。 係咯。 伊保拉就有時會出下嘅。另外一個哥坦咪27號。前面仲得人驚，馬連 即係都係今季車仔買走嘅一個啦。 借走 咩？ 借走唔係買走，借走可以撈得翻嚟嘅。其中一個啲你哋講嗰啲啊，即係成班海外兵團。 等緊歸隊啊！呢個就踢唔起啫，唔係冇質素嘅呢扎。即係其實你見到都有一定水準嘅，你見呢啲。 但係冇辦法啦，喺西維爾即係。上半年好地地，但去到下半年呢啊真係少出。咁另外就費蘭迪斯加埋查路，哇真係呢啲球員，即係你見到後備嗰啲又話 唔係你睇睇 拉傑迪冇後備。 拉傑迪冇後備。 巴卡就後備，雷耶斯都係後備出嚟。咁啊，拉傑迪後備都冇添啊， 冇後備啊。 冇後備添啊，麥比亞啊，咁啊所以你話都係流力，咁所以呢咁啊！呢場波就俾呢個西維爾，俾呢個基達菲啊撳住嚟抽嘅，啊，即係因為基達菲要 作客就唔好講 咁，但係都冇理由俾佢撳住嚟抽嘅話，大佬我睇嗰啲精華片段，樣樣次次都係、這個。 你睇統計數據都見到。 基達菲攻 勢。起腳都十幾腳。 十幾次射門，咁啊最終咧咁就俾呢個咧艾斯古迪魯啊一個咧係喺禁區邊一個遠射就搞掂咗，就1-0，咁就基達菲咧，即係咁樣搞掂咗之後咧，咁就個形勢咧就好好多。咁啊，因為咧，咁啊呢個華拉杜列咧，咁就呢、這個真係慘啊！即係其實我幾睇好呢隊波咧，就留班嘅，所以我呢場都得特登貼呢個華拉杜列。 但係貝迪斯搞掂咗佢嘛？ 唉，呢場波真係 損人不利己喎、 啊！真係，唉，即係冇辦法啦，佢要喺主場。佢而家主場， 咁但係你主場借望應該就要， 咁啊係， 都要交代一下大佬。話曬都，你話就算降班，你都俾啲成績出嚟啊！ 即係話曬都叫大球會、大球隊啦、啊、即係唔係話大球會，即係都有啲名氣啊！球會大佬當年曾經破過轉會費紀錄㗎，丹尼神啊嘛， 丹尼神啊， 扭扭落花丹尼神，因為 丹尼神 係啊，咁啊所以就 嗰幾年啲祖阿坤啊嗰啲都即都係成名啊， 係啊， 都係成名於巴力斯啊， 係啊，咁啊大貝迪斯兩年就做咗升降機啊嘛，即係前嗰幾年先降完，今年又降，咁啊因為咧其實好早㗎咋，一分鐘就查維古阿拉，嗱呢個球員咧我都講過㗎啦，呢個球員其實係今年個都有入咗十幾球嘅，咁啊但係咧呢個球員出年咧就已經係一定走㗎啦，咁應該咧以我所知就會去卡迪夫城。但是就去了英冠， 是的， 就是非常之可惜啊，因为已经很早很早讲的了，这个球员就很早以前是可能就是签订了， 可能那边就真的出得起钱多一点了， 唉，一定嘅啦，卅几岁。 咁你咪临尾临尾飙翻美会都好啊。 唔系，我觉得就有啲可惜嘅，呢、這个球员就唔应该踢英冠嘅，应该英超即系中下游应该够用嘅、啊。不过冇计啦，就拣咗卡迪夫城，因为应该好早草签咗个 contract 噶啦。咁啊，但系其后就呢个洛迪古斯咧，又系头槌啊，追翻一比一。跟住就呢个卡路斯彭拿咧，咁就系 好高啊。 射翻成應該卡洛斯彭拿應該就射成二比一嘅，咁但係咧就呢個佐治摩連拿呢個後備殺手啊，即係好多時候後備出場入波，咁呢場就應該唔係嘅，呢場應該係射完呢場就應該係正選嚟嘅，咁咧就都有波入，因為其實貝迪斯你話今年嚟講咧就往時嘅魯賓卡斯道啦，咁啊都有好多波入嘅，咁但係今年都好坦白講就出得少啲少啲，咁就所以就。真係爭啲啦嚇，咁就其後啦，咁就呢個查維古亞拉再響跟住五啊九分鐘就射一個十二碼，咁就因為阿丹咧就出嚟就勾跌咗啦。 阿丹即係咦？ 咪皇馬嗰個 以前呢個愛嚟頂替呢個卡斯納斯個阿丹啊嘛。 講咗啦，係咁啊，結果就三比二啦，咁啊以為五啊九分電啦，點知去到又係魯賓卡斯度，咁啊即係射翻三比三啊，咁啊點知去到最後咧，本來即係諗住一分都 OK 啊，一分都可以爭好遠㗎，咁啊但係臨尾俾關法南一個話，呢個遠 shot 嚟嘅，成咧三十幾米。 保時嚟㗎。 係啊。三十幾碼右副位，一嘢就扯埋去就凹死咗咧龍門啦！呢個查尾啊，呢個波就真係好傷。咁啊，結果咧，馬拉道列一分都攞唔到之下咧，咁啊可以碌碌嗰個榜尾嘅榜四。咁啊，呢個貝迪斯唔使講啦，馬拉道列就三十六。奥沙辛拿又系三十六，因为奥沙辛拿应该打和嘅，冇记错。另外格林纳达就三十八 啊， 八啦，系近视啊睇唔到。另外就呢个基达菲就三十九，艾美利亚又系三十九，咁就所以咧就呢五队波吓形势都相当之微妙。 因为一场就转位噶啦， 一场转晒位噶啦，大佬。你就咁睇啊，十七、十八、十九都係爭兩分啊，咁所以嗱簡單啲嚟講啦，而家形勢就會係咧，華拉道列同埋奧沙辛拿就一定要贏波嘅，打和都唔掂噶啦嚇，咁、啊、就。 但我諗嗱，艾美利亞基達菲咧，靠自己攞一分咧就其實夠噶啦。 係啦，其實攞三十九分嗰啲其實就 執多 一分就 一分 就 安全噶啦，就唔會俾人扯落去。 係啦，咁就 格林納達就危險啲。 格林納達就都係要贏，總之。一句講曬啦，華拉道列、奧沙辛拿、格林納達就要贏。咁至於基達菲、艾美利亞就應該和都好穩陣咁啦。咁就所以就互級嘅形勢都係相當之微妙。咁所以就要留意啦，嚟緊星期日啊。咁因為咧講翻就馬體對巴塞嗰場波咧，就會係星期六嘅夜晚十二點。 哦 系啦， 即系哦，改咗去即系星期六晚深夜， 系啦， 即系啱啱就过咗个去到即系星期日嘅凌晨， 系啦，啱啱十二点就已经系就会开波，咁就因为呢场波就冇影响或者系其他嗰啲球队嗰啲咁嘅排位情况， 系啊， 所以咧就即系安排咗噶啦， 因为好似系皇马就。之後嘅 皇馬就冇所謂啦， 因為嗰啲位咧，其實即係歐聯歐霸嗰啲位咧，就定曬㗎啦， 定曬㗎， 可以數即係維拉利爾就已經拉咗出嚟啦，第七即係維拉利爾就五啊六分啦，咁跟住就皇蘇就 五啊九 啦，跟住西維爾六十啦， 其實定曬㗎啦， 即係跟住再數上去就。不以包就六啊九分，嗰度都争九分啦。佢又追唔到前面，后面又追唔到佢。 系啦， 其实佢嗰个附加赛嘅欧联附加赛嘅位咧，就已经好稳定。 系啊，所以十四五六七就已经定晒欧联嗰个附加赛啦，同埋嗰个欧霸位。 咁啊，第三位就定咗噶啦，皇马噶啦，一定系。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就呢一场 争个榜首啦。 呢场啊，可以话系嚟紧嗰一周嘅最重头戏嘅。 斗到最后一周。 追到最后。 最后一周啦，又系。逐个对赛。 系揽炒斗到最后啊！咁啊，呢场波真系值得期待啊！好，咁咧就呢个时间都西甲讲得差唔多啦吓。咁啊，我哋个睇翻个时间，咦，都差唔多。 差唔多啦。 咁咧，我哋就休息一。 神啦、啊，等埋 guest 上嚟就讲英超啦、 啊。好，系咁。 好。 好，大家好，我系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